那尽管也有当时最强劲的性能，但是他身上那种迷人的特质却是如今超跑很难给予的。我想诞生于意大利出身于赛场的法拉利不光拥有激情，他也曾如此的浪漫。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喜新不厌旧，也是我们今天新车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高跟和红唇发丝圈的窗子明显转转转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小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一个让我写从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 的恨你迷人的人只想诱惑了去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迷人 的人只想诱惑了去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 心出那我蹦出来不下来在 好汉五转桥。 笑，多少雨你才会撑起纸伞，落花在庭外又已洗了几番，流水送走呼唤，我不忍想，风轻柔和岸也唏嘘了垂杨，你低头唏嘘了那些过往，夕阳映屋檐，且朝暮各自装，不染的旧时光，我却安然。一句一声，无话可讲，你错看缘分了断，当一念一转，再多遗憾，也只是在庭外又已洗了几番，流水送走呼唤，我不忍想，风轻柔和岸也唏嘘了垂杨，你低头唏嘘了那些过往，夕阳映屋檐，携朝暮各自闯，悠然的旧时光，我却安慰。